现在是北京时间23:00。 在霓虹闪烁的夜晚，用目光捕捉高楼大厦顶上的月亮，用耳朵聆听点缀静静夜空的虫鸣，谢绝繁华，回归简朴，静静一个人，享受今晚的宁静。 三河电台品味103.3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 惊喜不断，好运连连，五彩双色球1300万彩票送送送！6月7日起，双色球满20元赠送3注单式票，满50元赠送14元复式彩票，五彩双色球喊你来领奖。五彩双色球幸运大抽奖 ，vivo X9 Plus 手机每天送。6月7日至7月6日，购买双色球单张单期20元彩票，即有抽奖机会。还在等什么？快去河北福彩官方微信公众号和订阅号参与活动吧！ 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。1033广播书场。 上回书咱们说到，钦差大人年羹尧冒险进了万林庄了。于斗跟凤麒就要进去呀、啊，张望把他们拦住了。坐山观虎斗吧，立功有这么一份，要出了事儿了，嘿，咱们可是罪魁祸首。于斗一条大指，哥哥爷，我佩服您，人不远虑，必有近忧。张大哥，您高瞻远瞩，真服您了。这三个人找了一个高府之处，往下仔细观瞧，怎么单说众位老少英雄侠将，保着钦差大人年羹尧一上就护庄桥，老侠侯廷侯振远就跟年羹尧商量，年大人，这座护庄桥是咽喉要路，倘若被敌人一断，咱们是进无路退无步啊，不如派人守住吧。老侠客所言极是，您就派人吧。侯老侠看了看大家，镇西方马贤弟在，有劳贤弟你守住南桥头，马奎遵命。镇东方宋品宋大弟云中侠何立何二弟在。二位贤弟啊，你们把住北桥头，遵命。二位贤弟，马贤弟啊，你们要知道这个地方可关乎到大家的性命，你们一定要多加小心。您放心吧，我们一定严加守范。何家庄庄主何望何金彪领着乡勇就进了万林庄了。大家一看，庄内森林茂密，就遮住了星斗之光。林庄树木丛杂，非常的难走。开始的时候啊，是四个兵排成一行，这叫四路纵队。走进不远前不成了，里头窄了，变成两路纵队了。再往里走，慢慢的就变成了一路纵队了。6里地的密树松林呐、刚走进2里地去，不但是群雄们觉得不对茬，年羹尧九都兵书战策他也发现危险了。心说如果我们进庄，桃园不知道还可以，如果桃园要知道，他只需放一把火，我们可全完了。想当年后汉时，蜀国魏延曾经劝诸葛亮军师从打子午谷进兵长安，诸葛亮不听，出兵岐山了。其实出兵子午谷最好啊，可诸葛亮心细呀，万一魏国知道了蜀兵到了子午谷，就得全军覆没呀。这个道理我不是不知道啊， 要想到这儿倒吸一口凉气。镇东侠侯廷可沉不住气了，大人，此楼太危险，万一桃园知道我们难以逃生，请大人传令急速撤出万灵庄，再想办法。好，年羹尧传下话来，前队变后队，后队变前队，撤出万灵庄。这令是传下去了，兵丁们已然是一路纵队了，一个传一个，一个传一个。等变过队形来往外撤，完了，就听左右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的一响，跟着万林庄唰嘎啦啦啦啦，这把大火就起来了，整个烧出一口的事啊。常言说得好，火大无湿柴，这火苗乱窜，照红了半边天了。年羹尧可跺了脚了，你某如何对待三庄父老吧？这是他一句话，他又说了两句话，画虎画皮难画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他后边这话又是一层意思，幸亏三庄的乡勇训练有素，临难不慌，沉着应战，冒烟突火往外退呀、啊。虽然能往出退，可有一劫，这草木深处藏着伏兵呢，每人手里都拿着军人的一条长枪啊。就照着无心恋战的山庄的乡勇身上就炸，噗噗噗，眨眼之间死了十几个，幸亏都是乡亲子弟兵，活着的赶紧把这死的尸身背在身上，且战且退。几位老英雄保着年轻差等到最后，这时候万林庄内万道金蛇飞舞，嘎巴嘎巴，这响声如同雷鸣啊，好容易顺着原路退出了万林庄啊。大家保着钦差往外撤，距离护庄桥近了，前面是一片空地，这片空地灯火齐明，照如薄昼，足有十几个人挡住了年羹尧的去路。大家众目观瞧，为首之人正是盖天第一手桃园陶洞天。书中暗表，宝刀手邓九公晚上总到桃园他们家去探视，那桃园是傻子呀，盖天第一手聪明绝顶了，武功绝顶了，他早就知道了。他不但知道了，这桃园尾随着邓老侠就来到何金彪的家中，才听出来邓老侠为什么到陶家庄去探众。陶元心中一阵冷笑啊，哼，心说你们探我陶家庄也起不了多大的作用，小丘是难翻大浪啊，所以这回张望他们三个人被祸遭擒了，给押入土牢了。桃园告诉谭天了，让谭天带着人把他们押入土牢，咱们书也交代清楚了。这庄丁先回来的，谭天是后回来的，因为桃园告诉谭天呢，你监视土牢，有人来救他们三个人，你千万别管，跟着他们去探明究竟。谭天按说管不着这个，他是大元帅，但是现在剑山失败，他无权无势了，桃园说什么他就得听什么，所以他跟着把张望他们几个人在土牢里头捆好了之后退出来，把门关上，庄丁回去他可没回去，他就藏在土牢的旁边。一会儿的功夫，邓九公邓老侠把张望凤旗鱼斗就走了，谭天暗中跟着就来到了何家庄，才探明了一切情况，回去就跟陶元说了。英王一听害怕了，陶副帅呀、啊、孤王赶紧去藏风岛吧。哎，陶元一笑，王爷您放心， 您虽在虎口，稳如泰山，权有微臣呐。我求您在我这住上几天吧，咱们准备倭公秦猛虎设下香饵钓金鳌。一会儿呢，您看微臣的眼神，您就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啊。英王富昌就答应了，果然邓九公来了。所以英王一看桃园给了眼神了，他就装病就哼哼就哎呦。桃园一问呢，他说自己累病了，在这住几天。邓九公回去了，第二天桃园就派人监视胡庄桥。庄丁回来报告，张望奉其余斗跟着何家庄的庄主出去了，何望给送走的。桃园仍然叫他们监视，告诉他们如果张望奉其余斗三个人回来赶紧报告。结果没几天张望这三个人回来了，桃园又派人打听山庄的三千乡勇随着钦差年羹尧到了。桃园备了一只小船，请英王上了船，把英王就送到了长风岛。过了72道螺丝湾，在船坞下船了。西安侯允提率领文武官员还有建山投来的将军前来迎接英王。桃园立刻到帅府升帐了，众战将参见元帅左右一立，桃园马上抬将，华亭志、华亭芳二位将军听令，在在，你们哥俩马上备上大船三只，率领精兵2000，素心腹草、硫磺、焰硝、引火之物到银沙盆下船，进万林庄。在通往我陶家庄的小路上，把这草口跟树枝上边撒上硫磺、焰硝，准备火攻，撒成一个口袋式，听本帅命令放火，然后随着本帅捉拿年羹尧不得迟误，遵令。两个人赶紧去准备。桃园传下第二道命令，今时诸葛孔亮、小陈平、宋金莲、九头鸟、岳正良、野飞龙、燕坡四位英雄听令，在在在在，你们随着本帅到万林庄捉拿年羹尧，遵命。桃园带着100兵丁、三位军师，还有燕普的兄弟燕雷、燕子坡，坐着船就来到了银沙盆。这时候呢，华氏弟兄已然带着兵丁撒好了龙皇焰硝。桃园带着他们几个人回到家中，燕雷跟哥哥燕普大元帅谭天见着了，此时悲喜交加，咱们书就不交代了。万隆藏风岛的三位副军师宋金莲、孔亮、岳正良见过谭天，见过燕普。桃园就跟云台剑客燕普说，老军师，您受点累，率领100名兵丁埋伏在高亮的火房以内，只要年羹尧一进万林庄，您看见大火一起，率领兵丁扑上虎庄桥，堵住年羹尧的归路。乡勇跑，您不必拦截，只捉年羹尧。当吃完晚饭之后，燕普呢就带着兵去准备了。桃园、谭天、孔亮、宋金莲、岳正良、燕雷带着传令的兵就藏在银沙盆北岸的高府之处，瞧着年羹尧带兵进来。本来呢，桃园是打算等着年羹尧的乡勇深入府地时再放火，没想到老英雄们保着年羹尧刚走到二里地，人家就发觉了，明白了，乡勇往外撤。桃园一看必须立即放火，传下命令放火。时间不大，嘎啦啦脸飞腾就把大火起来了，口袋事啊。华氏弟兄放完火来到桃园面前，拜见副帅，帮着我们解救年羹尧。苍啷啷啷啷啷啷啷， 一帮铜锣响，哗，天下第一手桃园带人出下来了，就在这护庄桥前边秘书丛林的外边这块空地这儿挡住年羹尧了。年羹尧叹了一口气，众位老侠客，物种艰贵之际啊，目前大火甚忙，众位杀出去吧，不要顾及本亲命了。老人家司徒朗一分双轮，大人，生则同生，死则同死，何必多言，噌的一下飞身形就过去了。贼寇好大胆，竟敢拦截亲命吗？该当何罪？老太爷司徒朗要会会儿等，苍亮双轮一击，这金戟赛凤仙话停止，扑噜噜一颤大戟，分心就刺，你哪儿走？戟往前一扎，扎这司徒朗扎前胸挂两肋，司徒朗往左一滑步，右手轮往这戟杆上一压，顺水推舟，右手轮就奔着华亭志的前胸扎来了。华亭志赶紧搬大戟回中抱怨，那还一位呢，银戟赛仁贵华亭芳涮手中大戟，唰的一下带着风声就奔着老人家司徒朗头顶来了，盖顶就砸。司徒朗听见后边风声到了，左腿往后这么一退，金蛇寻窝，双轮唰的一下就奔着华亭芳双腿抹来了。华亭芳往后一纵身，司徒朗一个鹞子翻身，双轮就奔着华亭志顶梁劈来了。华亭志一个横梁架海，拿戟往外还招。司徒朗力敌二将啊，这华师弟兄力气大，招数并不巧妙，全都凭着一力行十会。司徒朗别瞧岁数大了，双轮一挑破千钧。这时候南侠司马空一看，攥宝肩膀摁崩晃，唰啷啷亮出了巨缺宝剑，飞身形就过来了。谭田一看，二话不说拉宝剑，飞身形也过来了。南侠司马空见走恨夫来迟，就奔着谭田的太阳穴点。谭田上步闪身，仙人解带，奔着司马爷。司马道爷凹腹吸胸，剑走魁星提斗，谭天闪身躲过去，两个人双剑并举，就杀在一处了。北侠秋天秋佩仪拉出露露大宝剑，把剑鞘交给年羹尧大人。飞神行过来了，桃园亮出宝剑，两个人各施所能打在一处。镇东侠侯廷侯镇远气往上撞，亮龙渊古剑抢身过来。金使诸葛孔亮回首拉剑，两个人双剑并举，当场鏖战。宋金莲一看也飞身行过来了，金头兽警红军拉出虎头冒林刀，宋金莲举宝剑就对着红军的头顶扎。红军一个孟德献刀一翻腕的刀往上一迎，跟着唰的一下刀走扫堂，宋金莲双腿一拳纵身而起，两个人当场动手。九头鸟岳金良拉刀就过来了，天灵侠王凤捧刀就扎，岳金良闪身躲过去举刀还刀，他们两个人又打上了。野飞龙燕雷燕子坡一分日月双轮高声喊嚷：年羹尧哎，你还不受钱吗？蹭一点飞身就把年羹尧。老侠石金生残眉倒竖，虎目圆睁，须发结张，亮出了五金折铁刀。胎皇未退，乳臭未干的畜生也敢飞扬跋扈吗？老夫实夺在此！一晃手中折铁宝刀就挡住了燕雷。老侠石金生武艺最高了，他明白大火临近，迫在眉睫，钦差大人年羹尧在这儿多耗一刻就有一刻的危险呐。石老侠要拼命了，一夫拼命万众难敌呀。老侠石金生这口宝刀露头盖顶，唰 往燕雷头上一动，燕雷往旁边一闪，老侠反背草堂，燕雷往起一放，老侠一抽刀，裹脑缠腰似，就有打燕雷这后脖子这儿刀就到了。燕雷一个大哈腰，通，这刀正砍在燕雷的脑瓜顶上。幸亏燕雷躲得快呀，要稍微慢点，脑袋得砍下一半来，擦在燕雷的脑瓜皮儿，砍下一块来不大，烧不用这么大块，这血就流出来了。老侠实际上怀中一抱刀，跟着一抬腿，砰的一下就把燕雷踹出一溜滚去。燕雷一抹脑袋上的伤口，好厉害的老侠！石金生使老侠一缕宝刀，高声喊嚷：“王凤贤弟，保护大人要紧！”王凤就明白了。王凤抽刀往出一退，石老侠飞身就过来了。岳金良可比燕雷的把式强多了，燕雷是一招没发，脑瓜皮就被砍了。岳金良一看石老侠过来，捧刀就搭，石老侠回中抱剑，苍凉凉，嘿，没扎上，岳金良的刀就折了，他都没瞧着石老侠回中抱剑，这刀怎么出来的？老侠这口宝刀顺着就奔着岳金良的小腹来了，冷森森一口刀啊！岳金良一害怕，一拧腰。这口宝刀正在他的胯骨上，愣划一口，这血流下来了。岳金良赶紧扔了半截刀，捂着伤口一瘸一点就跑了。石老侠飞身赶步，噌的一下，一边纵身一边喊：“红心贤弟，闪开呀！”金头兽性红心抽刀下来，石老侠飞身就到了。宋金莲呐，手下败将也敢言勇吗？宋金莲在健身的时候可跟石金生石老侠过个招啊，他一看石老侠犹如坠脚的苍龙，落牙的猛虎，这心里可就一哆嗦。石老侠的宝刀斜肩带背砍来，宋金莲一毛腰，老侠反背倒踢，刀走撩阴，唰的一下，宋金莲赶紧一倒腰，石老侠跟着一个换虎出洞，就在宋金莲的大腿根上扑的一下就扎上了，鲜血崩溅啊，宋金莲是抱头鼠窜而逃。老侠飞身一跃，高声喊嚷：“镇远贤弟，攘于英雄！”镇东侠往出一撤，孔亮就一愣啊，他这一愣，冷森森折铁宝刀已然斜肩砍来了。孔亮赶紧吞头一窜，石金生右手刀走缠头裹脑式，唰的一下，左手啊这掌就出来了，跟着左腿在自己右腿后边一插，老侠真急了，使出了闪手转环刀，这绝命转环刀可是石老爷子拿手的绝艺啊，天下没有会的，就是大罗神仙也难以逃出去啊。孔亮刚从老侠右肋下钻过来，寒风一阵，唰，刀光闪出，孔亮就知道坏了，急忙往旁边一闪，就在他的右肩头上，噌的一下砍上了，鲜血就出来了。金氏诸葛孔亮是狼狈而逃，老侠石金生银然啪往旁边一甩，甩在左臂之上，司马大帝闪过一旁，待愚兄来。南侠司马空一抽身，力胆侠谭天一看可坏了，石老侠过来了，明知不敌自己也不能含糊啊，唰的一下剑走顺风扫月，石老侠不慌不忙海底捞月，刀尖往上一挑，谭天往回一撤这剑，老侠可横刀一推，谭天低头往外一纵身，石老侠坠肘沉肩，十字百连，外合一脚，左腿就踏在谭天的肩头之上了。谭天腾腾腾倒退了五六步，扑通一下就来个坐堆儿啊！谭天心说：“刀下来，我命休矣。”石老侠逞雄风，下回再说。

带着手下人就把年羹尧跟老少群雄给拦住了。三庄2000兵丁，但是陶燕手下这些人非常厉害啊，你根本没法过去啊，所以说双方就打起来了。老侠石金生连胜燕普、岳正良、宋金莲、孔亮还有谭天、谭桂林。陶渊一看可了不得呀，这个石金生老马嘶风，但是陶渊呢正动着手呢。这时候石老侠已然把谭天踹了一个屁股墩了，他看见秋天秋北雨，秋贤弟啊，你们赶紧保住大人，冲出万林庄，把桃园交给玉兄。桃园心说那可冲我来了，北下秋天秋佩雨，赶紧抽下露露大宝剑撤下来了。纵身行跳出圈外看了看石金生，心中真是感激石老哥哥奋勇当先呢、啊。赶紧保着大人往外冲，石老侠两只眼睛瞪圆了，银然一摆，手举宝刀唰的一下就奔桃园劈来了。桃园赶紧闪身见招，举剑相还，两个人就打在一处了。桃园确实文武双全呐、啊，武艺高强，那跟谭天燕雷不能比，谭天有谭天的作用，燕雷有燕雷的作用，但是他们都比不了桃园文武双全呢。老侠把八卦万圣金刀展开的力战桃园，这时候司徒朗已然得手了，双轮一扎华亭志的左右太阳穴，华亭志横戟一架，他下边就空了。司徒朗来了个幻虎出动，右手轮一反，唰的一下就扎奔华亭志的胸前。华亭志一闪，老人家进步一腿，砰，就把华亭志狠狠的踹了一跟头。这华亭志力大无穷啊，老人家脚底下真有功夫，跟着双轮一转，月照云龙就扑奔华亭方了。华亭芳一看哥哥输了，他一走神，一个打闪认真的功夫，司徒朗这五行轮就到了。华亭芳来个秀女抱琵琶往外一摇，老人家司徒朗双轮偷连换住，唰，就扎在了华亭芳的左肩上。幸亏华亭芳个矮，要华亭芝就坏了，华亭芝个高，一个随爹随妈，如果他个儿高，这左肩膀就甭要了。华石弟兄一输，桃园看见了他就有点着急了，一走神，手中宝剑白蛇吐信奔着石金生的耿小咽喉，石金生顺手牵羊，宝刀一拉，擦，桃园这口剑就折了。石金生石老侠这口刀是宝刀啊，削铜断铁如泥啊。这时候司徒朗跟石金生两个人各持军刃，就挡住了这些桃园手下的战将。燕普呢这时候带着100兵丁已然从这火棚冲出来了，奔这吊桥这一撞，镇东方宋品、云中侠合力拼着命的厮杀就挡住了。借这机会，三庄的乡勇由打桥上就出去了。马奎马大爷这时候也过来了，三个人群战燕普、燕云峰。就在这时候，乡勇们过去，群雄抱着年羹尧已然到了。燕普他就没站住桥头，如果站住桥头，那这些人都得死在万金庄外了。燕普挡住去路了，这时候石老侠司徒朗两个人赶到了，石老侠可拼了命了，大家往外冲。 石老侠把刀一举就奔了燕普了，心说小子今天你死我活吧，不然的话大人就冲不出去了。燕普一闪身，手中宝剑奔着石老侠的脖项就扎来了。按理说啊，石老侠应该躲剑还招，老头子呀下了决心了，连看都不看了，手中折铁刀照着燕普的小肚子啪扎过来了，心说你把我抹了，我就把你扎死，咱们俩同归于尽。石老侠这叫拼命啊！燕普这么一瞧你拼命，得嘞，他往后一倒腰窜出去，心里这气呀，这老家伙，这老头子。燕普这么一退，石老侠这招还真灵，石老侠往前一进，这道就闪开了，群雄借这机会保着年羹尧就上了桥了，幸亏桥前桥后有自己人保着呀，要不然燕普站进桥头把桥一拉，任何人出不去了。这时候群雄保着钦差大人已然上了桥了，司徒老义士跟石老侠两个人且战且退，桃园已然换了一口宝剑，带兵就追上来了，追过了护庄桥，追出好几里地去，突然间发现前边有个行营，这地方呢离护庄桥也就是五里地，桃园站住了，桃园气坏了，心说好啊年羹尧，看起来你把我桃园看成土鸡瓦犬呐、啊！离着我万林庄五里地，你竟敢扎下行营！桃园一站住，手下的兵也站住了。他站稳身形，仔细观瞧，就瞧前边大营之内帐篷林立，灯灭无光。就在北营门外站着四百乡团，一字排开，非常的精神，把营门口挡住了。手持兵刃是严阵以待。正当中站着两个人，一个是赵家庄的文雅先生赵环，一个是他的兄弟小火神赵胜。这哥俩一看桃园带兵到了，赵环用刀一指，站住，你是干什么的，敢犯我三庄大营，本帅桃园战胜了年羹尧，乘胜追击，你们还敢螳臂挡车吗？啊呸，老匹夫桃园呐、啊，你敢一乱击时，小太爷赵环要你的狗头，往前一纵身，唰的一下刀就往下动，桃园上步用剑一压，握腰一脚，啪的一下，扑通就把赵环踹了个棍儿啊！赵环心说：“好厉害的桃园呐、啊，人称天下第一手，名不虚传。”赵环起来了，双眉倒竖，二目圆睁，瞪眼就骂：“桃园匹夫，你敢踢我二弟？上打这老小子！”桃园被骂得无名火起。小火神赵胜一压刀，老二桃爷杀我兄长，小太爷赵胜，我要你的狗命！这刀裹脑缠头式就下来了。桃园一压宝剑，腿就抬起来，腾扑通一下就把赵胜也踹一跟头。一个鲤鱼打挺，赵胜起来了，老二桃爷，太爷见你不过，嘿，我跑跑我跑。他这跑刚出口，这四百兵就动上了，一边二百顺着这营的围墙分成两队，就奔着营后头跑，这样呢就把营门露出来了。赵环赵四哥俩一边骂一边跑，桃园匹夫要你狗命，桃园内你不是东西，俩人一边跑一边骂，桃园一生气追，带着兵就追进营门来了。这哥俩绕着赵鹏往后跑，桃园带着兵追进来可了不得了，就听噼里啪啦，嘡啷啷啷啷，锣声一响，起来咔咔咔咔咔咔咔咔，大火呜的一下就起来了。这把火可真厉害，比万林庄那口袋市的大火 烧得密，烧得冲。陶岩手下万龙藏风岛的兵将冒着烟冒着火往出跑，这下坏了，一个个烧得焦头烂额，自相践踏，死尸一会儿的功夫就一大片呐。他活着的往出跑啊，一往出跑全都带着火苗子呢。这时候喊声就起来了，那呀那这桃园呐，到处血汗呐，也给这一把火呀。桃园你哪里跑？赵桓带着200兵丁从东边绕过来了，赵慎带着200兵丁又打西边绕过来了，400兵每人一口刀，兜着屁股扎，嘁哧咔嚓这种砍呐，这下弄得桃园大败，丢下不少的死尸，残兵败将就败回了银沙盆。那么桃园为什么会中计？因为赵桓人称文雅先生，他的师父是谁呀？天险庄谭笑龙驹圣谕圣陶然，得了圣陶然的亲传，排班布阵，攻杀战守，斗引埋伏，无一不精。年羹尧带着群雄要进这万林庄，捉拿英王富昌，捉拿桃园，这赵桓知道非中计不可，拦。但是年羹尧一瞪眼，赵桓就拦不住了。等年羹尧带人走了，赵桓叹了一口气，嘿，赵胜当然得问呢，哥哥您为什么叹气呀？嘿，兄弟，这天下第一手桃园咱不是不知道啊，他诡计多端呢，啊。咱们临离开山庄的时候，圣老伯父是千叮咛万嘱咐啊，老人家常说的一句话是什么？一将无谋累死千军，哎，我这是一将无能累及三军呐。兄弟你想，这陶岩家里把张王凤琪鱼斗给丢了，人家能不找吗？年大人这回带着兵进万林庄，倘若中了桃园的火攻之计，可就坏了。咱们也看见了，那里边密树丛林呢。玉兴明知道此行危险，但是我没有办法拦着呀。咱们可带着山庄的三贤相勇呢，这都是哥哥弟兄老少爷们儿。这要是死了，我可怎么办？回去怎么跟老伯父交代？哎，小火神赵胜一听也着急了，哥哥。赶紧想个亡羊补牢的办法。好吧，赵胜沉吟了半天，兄弟啊，你带的放火药多吗？您瞧，我叫小火神，我随时都带着，带的不少。好吧，你赶紧准备20辆大车，车上装着干草干柴，多带芦黄焰硝，帐篷20个，调400兵，全都带着铁锹啊，你准备听用。行，马上准备。还有，你马上把山东的侯二侠请来，我们跟侯二爷商量商量。好吧，赵胜呢赶紧准备这20辆车布置下去了，然后呢就把山东的侯二爷一轮明月赵九州请来了。赵胜呢就把自己的想法跟侯二爷说了。嗯，好啊，侯二爷非常佩服赵桓的运筹，你说吧，我该怎么办？侯二侠，您带着众位少侠可看守大营，我们去准备。行，侯二侠点头答应了。这哥俩就带着20辆大车400兵出发了，一直往北走，查看了一下离万林庄5里地左右的位置很合适，赵桓赵胜就在这儿带着兵把这土围子垒起来了，立起了北营门，竖雕斗，立旗杆，里边是20几座帐篷，这帐篷里可不是人，全都放上干柴干草，上边撒上龙黄焰硝了。赵胜就把一些放火的药粘在这些干草上，400人呢每人放5块放火药，告诉这些人， 只要我们哥俩把桃园的兵引进来，我们两个人从那后营门一出来，你们立刻就往这帐篷上甩着放火药，然后呢跟着我们哥俩左右往前杀这桃园的兵。人多好干活啊，眨眼之间大营立起来了，全都准备好了。赵桓呢就让这四百兵在营门外头一字排开，让车辆回去。时间不大就看见万林庄里边大火起来了。兄弟怎么样，中计了吧？一会儿的功夫，湘勇就败下来了。赵桓马上让兵头传令，让这些打了败仗的湘勇绕着营带走，回归原来大营。一会儿的功夫，群雄就保着年羹尧大人到了。赵桓就请他们也绕着营走，回归原来大营。就在这时候，桃园带着人追到了。赵桓是诚心骂他，让他生气，赵胜也诚心骂他，所以哥俩败进大营。桃园指挥兵丁往里追，这回中计了。这帐篷里头啊，这龙黄燕硝，干草干柴，哥俩往出一退，四百兵往里扔着放火药，噼里啪啦，这把大火里边全都是放火的东西，所以比万林庄这把火还密还冲，跑不了。就是即便跑的很少数，身上都带着火苗呢。桃园他当然赶紧跑啊，他身上有功夫，他一跑，这兵丁死了不少，带着残兵败将放火一撤，给赵桓赵胜哥俩指挥兵将往前冲上，要给死难的庄勇报仇啊。一直把桃园追进了万林庄，这才回来。哥俩赶紧带着湘勇把火场填平了，把火压灭了，回归大营。回大营一看，钦差大人年羹尧正在中军帐外坐在马扎上呢。因为年羹尧带着众位老侠回到营中，他生气，他没进去，让人拿一马扎，他就在帐外坐下了，随手呢就把自己的宝剑放在右边了。两边呢兵丁就把灯跟火把点起来了，照得挺亮。群雄呢就在两旁边休息。年羹尧就给石老侠道谢呀，确实没石老侠今天出不来了。又问了问侯二爷前边为什么立起营盘来，侯二爷就把赵桓的计策全都说了。时间不大，前边的营寨火起来了，喊杀震耳。年羹尧坐在大帐外头听得非常真呐。年羹尧一想，自己是朝廷的封疆大吏，没想到这回误中奸计，在万林庄打了败仗，我年羹尧脸面何存呐？又一想啊，这何家庄的庄主何金彪，你定出这条计策，你怎么不定好了啊？让我年羹尧败到如此狼狈的地步啊？他年羹尧跟一般人不一样啊，了得吗？奉旨钦差。皇上有圣旨的，他的尚方宝剑想杀谁就杀谁啊。年羹尧这火就起来了。这时候呢，赵桓带着兵就回来了，把兵将安置好了，查点一下，三庄湘勇死了17个，伤了25个人，赵桓心里很难受，马上让兄弟写好了花名册。一看呢，大帐外头群雄都在，年羹尧坐在马扎上低头不语。赵桓就过来给大人一抱拳，大人您受惊了。其实呢，赵桓呢是一句安慰的话，没别的意思。可这时候年羹尧听了，他就不顺耳啊，心说你赢了我输了，我走的时候你拦我我没听，你这是讽刺我年羹尧无能啊。这年羹尧一品大员， 执掌生杀大权，这是国家的一品大员呐。所以他这口怒气没地方出去，无法宣泄。就在这时候，噌的一下，有打大营围墙外头就窜进一个人来。大家伙一看，正是何家庄的庄主何金彪。何金彪怎么来了？因为何金彪在头前引路，带着2300的乡勇，还有年羹尧以及这些群雄，走进了万林庄秘书松林。刚走进二里地界，突然间年羹尧传下命令，前队变后队，后队变前队，立刻撤出万林庄。何庄主心里不高兴，心说别撤呀，眼看要成功了，出了秘书松林，到了陶家庄，捉住英王，捉住陶元，你年羹尧这功就立大了。没想到这时候嘎啦啦大火起来了，嘿，何金彪一跺脚，心说我中了计了，幸亏年大人传令往回撤兵啊，可是这下伤亡也少不了啊。这叫我何金彪跳黄河也难洗清白之体呀，钦差大人一定认为我是奸细，我好心我怎么办了这么一档的事儿啊。何金彪是好人，所以他也随着大队就出离了万林庄，他找个高地方瞧，瞧见大人他们已然全都出来了，一个没剩了。再瞧赵桓在五里地这扎下大营，反败为胜，火烧桃园，桃园伤亡也不少啊。何庄主心想，赵桓真不错，反败为胜，可能年大人的气儿呢也就稍微消了点了，我必须到营中面见大人请罪。其实何金彪想错了，这一般的草民呢，他不了解当官的心理。您想想，赵桓打了胜仗，年羹尧他更生气呀。你有能力我无能啊，如果说赵桓打了败仗，年羹尧反而顺气了，这当官的就这样，许自己败不许别人呐。所以何金彪想错了，他借这机会蹭一下就有点围墙上跳进来了，趴在年羹尧面前，草民无能，误中奸人之计，连累大人受惊，乡勇受难，都是我何忘之罪，在大人面前请死，跪在地上就磕头啊。何金彪是真的呀，人家走了呢，确实真在年羹尧面前请罪。没想到年羹尧把脸一沉，何忘啊，你不带官不应义，出于爱国之心剿灭奸佞，可你事先要有个周密的计划呀，你应该详细调查呀，啊，到底年羹尧如何对待何金彪，下回再说。 这一点也没事，反正又没有痛才是爱的本质。一个人旅行也许更有意思，和他真正结束才能重新开始。纪念贴心的日子换分手两个字，你却严格只准自己哭一下子。看着你无意想微笑的样子，我的心像大雨将至那么潮湿。好像什么困境都知道该怎么办。 心底那头一个人很痛很难、只有你提醒的日子划分手两个字，